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月上中天，城楼上一片月色澄明。其实是冷的，还好严君玉是带了胡浅披风出来的。萧景衍用披风把他裹紧，抱着他坐在城楼上。看着中天高悬的明月，两人许久都没说话。严君玉忍不住问他： 你在想什么？ 小严想知道。 他这样说的时候，多半是不想回答的，因为多一个人知道也没用，只是跟着一起犯难罢了。但严君玉倔起来是很有一套的。 不管你想什么，我都想知道。 糖人一起吃，苦也要一起分担才行。不过如果他说想的是叶良宇，自己一定把他从城楼上踹下去。其实萧景衍从来是越难的事儿越不说，因为知道别人扛也扛不住，连洛恒也只能撑住一角版图而已。但也许是小严的糖人确实起了作用，他居然说了出来。 我在想，这样大的雪，北方不知道要冻死多少饥民，能不能熬到春天？来年春汛夏涝，江南一定水灾。 也许他们会抢富户，就不会饿死了。 萧景衍笑了。 怎么了？洛恒说的不对吗？ 他说的对，但是从富人角度，只看到那些活下来的健壮饥民，大旱大涝一起，抢富户不过杯水车薪，只有朝廷才能让大部分百姓活下来。 江南富户只知道强盗可怕，不知道一个山贼背后至少有一家饿死的平民。不是家破人亡，谁会去当山贼呢？这片土地有着最温驯最老实的百姓，像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不是活不下去了，绝不会与现有的秩序作对。水灾里的妇孺老幼，路边的饿殍，瘟疫来时一整村一整村的死人，都是他的百姓子民。死的时候仍然相信着他是真龙天子，是他们的君父。而天子早已老迈，被病痛和疑心淹没了心智，没有余裕去思考别的了。只剩年轻的储君在大雪中想到即将来到的灾难，这是他的天下。民上面有官，官上面有君，但没有人能对君王负责。九州大地万万臣民都将是他的责任。还好有小严，学会了权谋的少年正认真思考，眼睛亮亮地看着他。小严其实也很聪明，只要一点提示就能一通百通。就像现在他就忽然告诉萧景衍：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和亲了。 要是自作聪明的人听了一定觉得他是傻，才会牛头不对马嘴。但真正有智慧的人就听得懂。小严的珍贵之处就在这里，要很有眼光的人才能从一堆石头中发现看起来憨憨的他。萧景衍那句话一说，他就知道为什么东宫始终不同意和亲了。如果只想当个太子，想毫无波折的顺利继位是可以不管的，但如果是当天下的主人就不可以。这是他的家，他的天下，西戎是迟早要面对的强敌，所以更要寸土必争，越早下手越好。他不会放任白蚁筑梁，日后再修。真正错得远了的，反而是庆德帝。 小严还知道什么呢？ 但萧景衍还要逗他，他就是想看严君玉红着耳朵，但还是认真跟他解释的样子。严君玉看着萧景衍的眼睛，认真告诉他： 我知道你对百姓的心，就跟我想带着士兵从边疆回家的心一样。原来我们是一样的。 不只是不得不做的责任，还有强者的自觉，因为背负了天赋，生来如此，舍我其谁。 还有像自己看战局一样俯视的视角，因为太了解，所以比普通人的视角更敏锐十倍，那些细节都清清楚楚，想想都觉得心酸的怜悯、慈悲和能看穿整个过程的洞察。连时间都失去意义，因为清楚每一步的代价，一眼就看到结局。严君玉能理解他身上萧景琰的那部分了。萧云是他，萧景琰是他，东宫殿下陈明太子都是他，他是天下的萧景琰，也是严君玉一个人的萧云。龙在云海中遨游，路过的人只能看见一鳞半爪，只有自己也高高的飞，飞到云端之上与他并肩，才能窥见他的全貌。自己要快一点，再快一点，长成挺拔的树，或者云岚说的绝云气覆青天的大鹏，才能支撑得起他。明明不觉得冷，严君玉还是伸手抱住了他。拥抱是多好的东西，这世界这么大，什么真龙天子，其实也不过是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凡人。萧景琰安静把下颌靠在他肩膀上，他们互相支撑着，像古书中缠抱的树，根须交缠，枝干相触，一起往上生长，长到云海之上，晴空万里，天下太平。长街上响起清脆马蹄声，除了东宫，谁也不敢深夜在城中骑这样的快马。他要回去做太子了，严君玉知道。荣浩老是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其实也是一个偷来的晚上。从离宫之前就知道很快就要回去的。但没关系的，严君玉知道他们都是记忆力很好的人，只要一个这样的拥抱就足够撑过许多年。过完年回到宫中，严君玉是很开心的。他在家玩了一遭，又天天陪着严老夫人好好过了个年。回到宫一看，情况却不甚好。先是洛恒，过个年不仅没休息，反而又憔悴了许多。他显然在算计西戎人。尤其是茶楼一会之后，京中形势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就连严君玉都知道，现在是要保住东宫，不要让庆德帝对太子下手。只要萧景琰顺利继位，西戎再强也不足为惧。 依我意思，年长的那几个皇子都可以安排一下。圣人心思再活动，没人可换也没办法。西戎虎视眈眈，谅他也不会立什么幼帝。 云岚总归是往狠里想。看洛恒的意思，这方案也是纳入考虑中的。他铁了心要做算无一策的罗良嗣，整天不是看史书，就是看些库房里找出来的旧折子，整个人熬得心力交瘁。但是他是自己主动找的辛苦，也就算了，顶多历届员的脸色难看些。荣浩的状况就更差了，他本来现在位置就有点边缘，又不知道为什么魂不守舍起来，又像是在怕什么，又像是在躲人。严君玉还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连聂彪也开起了他的玩笑。好在很快就是春猎的日子了。大周古制，四季狩猎，春猎为搜，夏猎为苗，秋猎为显，冬猎为狩。秋显冬狩才是盛世，严君玉都没赶上。春搜虽然不如那两场盛大，也是要天子亲自祭天重开猎场的。如今庆德帝正卧病，自然是东宫代劳。严君玉现在功夫好了许多，连骑术也精湛了，又有魏如一起，对狩猎跃跃欲试，提前三天就开始修整弓箭了。说到狩猎这件事，其实太子殿下本来是不让他去的。当时严君玉正在司红堂和魏如玩，现在洛恒也过了明面了，就在旁边看他们重现蒙苍是怎么打燕北的。蒙苍回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与燕然那次重伤了西戎北大王的次子铁勒。虽说他们都觉得赫连狼子野心，但蒙苍才是名正言顺的黑狼王。 他母亲是西戎王查云硕的大胭脂，是天山部族的公主。天山部族虽然不在五湖之中，但世代居于苦寒之地，坚韧勇敢自不必说，而且也有几万精兵。扼守的是查云硕的版图的最咽喉处。正因为有他们和北大王镇守后方，查云硕才敢南征北战，疯狂扩张。荣浩一心想要让赫连离开西戎阵营，也是这原因。蒙苍不仅母族强大，而且西戎南院大王、北院大王全是支持他的。忽里舍如何忠心耿耿自不必说，北大王是查云硕的结义兄弟，铁勒他们这一辈的西戎年轻将领都是跟蒙苍从小一起狩猎打仗，一起长大的，是比亲兄弟还亲的交情。东宫的密报，西戎人的游牧部族直接称呼蒙苍为穆沁林桑，在西戎话里的意思是神之子。从东到西，整个西戎都在流传他的骁勇善战，是天神一般的王子，毫无悬念的王位继承人。虽然蒙苍看重赫连，但西戎真正掌握兵权的北大王和南大王都视他为敌人。赫连又无母族依靠，手上又没有军队，实在是与虎谋皮。相比之下，投奔大周反而是最好选择，以他的能力，封侯拜相也指日可待。可惜赫连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在忙些什么。荣浩的招安一次次落空，实在让人沮丧。这次铁勒受伤，彻底激怒了蒙苍，也顾不得和亲的事了，直接在年前就匆匆返回了西戎。庆德帝哪里敢留，只敢把气往东宫撒罢了。果然蒙苍一回去，边疆形势就急转直下。与燕然的兵法，严君玉也是见识过的，也算是大周年轻将领里一等一的好手了，还是节节败退。不仅百昌城被夺了回去，同时蒙苍中线直进幽州。还好幽州牧的兵法和敖仲是一个路数，最是沉稳。一听前哨探到西戎方向有鸟雀惊起，烟尘漫天，立刻让出兖州，退守主城，这才没让匡天瑞落到蒙苍手里。就这样，也有数百人的伤亡。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